八大块牛腱子肉，对吧？ 酱牛腱子、 嗯、啊，这牛腱子肉每个这是3两多，160克，唯一包装、 嗯， 所以您随时吃，随时可以家里可以拆。 嗯， 然后呢，4大包，每包里边是4两的这个老汤牛肉、 嗯， 香辣口味的，您也可以随时吃。 嗯、 我觉得哈，酱牛腱子当别。咱就直接切凉菜 啊， 直接切成这个切成片啊，回家之后呢，您愿意再调点口味， 嗯， 放点香菜，放点葱丝儿， 嗯， 您变成香辣牛肉、 啊、也行， 稍微点一点生抽啊、嗯、那个点点醋汁，或者您直接转掺醋汁也行、 嗯、 或者直接吃也行、 嗯、 然后呢清真食品吃着也踏实放心、 嗯、 今天给大家299给您做好了，做熟了， 做好了， 分包装包好了，放冰箱里随时吃，拿出一包来，不放冰箱这天也没问题、嗯、 所以说呀，咱们这个会过日子的人、 嗯， 都知道这个好牛肉什么价儿？ 对， 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价儿，可以说啊，农副产品没有这么卖的。 我看是秒杀， 真的是秒杀，299块钱您能拿走是8袋的酱牛腱子肉，还有4袋的老汤牛肉，给您做好了。聚华品牌的，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文山，文山你好。 是的，周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中国人呢是讲究美食美器哈， 没错， 这个食品呢要精美，但是用的这个餐碗啊、瓢碟啊等等，也一定要非常讲究。 当然了，我们经常会说家之礼器，说的是什么？就是您现在每天都在用的我们的小盘子、小碗这些家庭餐具了。 嗯，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呢，中国家庭的餐具啊，一般都是瓷具啊，那么这也是中国百姓家庭的一大特色，毕竟中国是陶瓷的发源地。 当然了，我们都知道 China 说的是什么，就是陶瓷的意思。 是的， 从过去的郑和下西洋一直到现在，我们把陶瓷文化一直在世界当中都是占有一个璀璨的位置、 嗯、 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人吃饭有个习惯，第一个讲究全乎，对不对、 嗯、 我们平时你说的家里的碗，2个人用的一个颜色，2-3个人用一个青花的、小碎花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现象不在少数哦。您可能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您家里吃饭的那个碗啊、盘子还真的都不是一套的。 嗯，而且呢，中国是煎炒烹炸什么都吃，所以呢搁在盘子碟里的好多都是非常热的食品。如果您这个餐碟要是不安全的话呢，对你的健康是有一定影响的、啊、 没错。 比如说呢，咱们一般用的这个餐碟呢要讲究用右下彩。 哎，右下彩、啊、但是另外我还得说一个点啊，就是我们一般在看瓷器的时候，从安全的角度上去讲，分享给大家一个小妙招，3步法。第一步呢，您现在就是说正听着我们广播，咱去碗柜里拿个碗出来看一看，首先用手指头摸一下这个碗的外沿，就是碗框的边儿、 嗯、 看一圈有没有刺儿掉了，有没有这个瓷片脱落了，甚至有的时候有没有磕了这个小牙，这些碗都是非常危险的、 嗯、 另外您在摸的过程当中，您发现没有，如果有那么一个接缝处，感觉就像有个小道一样，一个小咯楞一样，您要注意，这是柳裂在内部已经产生了。如果下次您要是盛一个热汤热粥，那可能一瞬间在冷热的刺激之下，它就从里朝外裂开了，变两半了，这是非常有危险的。另外一个方法是您翻过来看一下我们碗的圈足的位置，底部的根部的位置，因为所有的瓷器都是入窑烧制的，过去有支钉烧、嗯、现在的话我们是入窑烧，但是你在入窑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如果技术不够好，烧的不够完整的话，它的底部的颜色用的不好，一定是呈现的黑色，就老也感觉这个碗呢，碗底怎么黑乎乎的一大片、 嗯、 那其实就是里面不好的部分，不好的陶土已经外渗出来了、 嗯、 就是外表的表皮没有了，把瓤渗出来，这个道理，这个也非常不安全的、 嗯、 另外很重要一点是，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一定要注意的是您的碗的内部。哎，你说碗每天你吃饭你都刷盛上饭了都没注意过吧，洗碗的时候你只会发现，哎，我们家碗怎么没有过去白了，没有过去亮了，甚至你说我刚买的时候 特别洁白，现在怎么碗底儿有好多的青色的黑褐色的像线一样的东西，哎，就像是血管一样布在碗底，那是什么？其实就是重金属已经露出来了。 嗯， 你每天吃的饭直接挨着重金属，吃到您肚子里，您害不害怕呀？对吧？ 是的，所以咱们用盘子底儿啊、碗等等，不仅是它漂亮， 没错， 是吧？它造型好看， 哎， 关键呢就是如果破损的话呢，这是影响安全的。 当然， 另外一个，如果您用的是不对的材质的话呢，它对于你身体的健康是特别有影响的。 没错， 比如说咱们有些人呢用的是釉上彩的哈，这样的陶瓷呢会析出一些呢重金属元素，尤其是有些家庭用的这个陶瓷内呢还用了一些釉彩，那么在高温啊、重油啊、多酸的食物与颜料直接接触呢，更有可能造成一些难以想象的安全隐患。 没错， 所以听了这期节目回去，大家一定要看一看自己那个碟子、碗啊、盘子等等是不是安全。 没错，真的要换一换了。 是的，好的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哈，就是既漂亮同时又安全的您的吃饭用具啊。 没错了，我们俗称的家庭饭碗，饭碗嘛。今天来自于富贵酒鱼怀仁古法瓷器的家宴套组，全套组合整个有52头都拿回家。另外您听好了，个数比较全，咱掰着手指头数一数啊，家里面做鱼的34寸的大鱼盘一只，包括8寸的富贵汤碗，大号汤碗一只，8寸的平盘，大平盘4个，8寸的汤盘4个，4.5寸的富贵碗，就是您家里吃米饭的那个汤碗，一共是8个，还有富贵汤碗8只，富贵汤勺8个，富贵口杯8个，还有鸡翅木筷，整整是10双，市面价格已经是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北广特别享受一份优惠，52头古法瓷怀仁古瓷都拿回家，399元钱。 哎呀，这个价格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了哈。 对， 也就是说这个组合你买回去以后呢，家里的这个餐具就全了。 当然了， 这个真的很难得。 当然， 你看咱们很多的家庭啊，都是有一个这样的，有一个那样的，最后凑在一起哈、 对， 一个是不好看啊，另外如果您用不对的话呢，真的是影响健康的。 当然了，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一共是52头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组合您订完了以后，家里的所有餐具您就不用在其他地方再去买了，全齐了。但是价格只要399，不仅价格便宜啊，同时里边这个东西又漂亮又富贵，同时还非常的安全健康。好的，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如果呢，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即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我们将呢再送您30分的积分，以后呢这30分的积分当30块钱来使用，而且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而且呢文山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你做了一桌子大餐啊，但是你的餐具呢不入流啊，餐具不健康的话呢、真的是大打折扣， 当然 显不出好来。 哎， 你发现吗？ 有的时候你发现了吗，就去亲戚朋友家一做客啊，人家说的铺着漂亮的桌布、端上来的这可以说是秀色可餐，怎么样又好看又好吃。第一，好看在哪儿？比如说这个盘子蓝色的，比如说给你拿个汤碗小碎花的，你会觉得、哎呦，过得怎么这么凑合呀、对不对？ 是的，是的。 但是很多时候，对呀、考验的是主妇的眼光，还有持家的能力，还有厨艺之外，就是看你的生活水平和档次。 所以呢，现在我们是追求品质生活的时候啊，我们不仅要吃美食，同时呢，美器我们也一定要跟上。 当然， 其实中国呢是讲这个的， 没错。 另外呢，说到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它的产地啊，也是值得跟大家来交流一下的、 非常有历史了，真真正正来自于怀仁县。可以说是中国的北部瓷都，来自于山西的最北部地区，拥有非常悠久的瓷器文化，拥有非常悠久的瓷器烧造历史，被称为北方瓷都。当然怀仁瓷的特色是，我们都知道说哦，买瓷器只有南方的景德镇吗？不对，北方瓷都怀仁也特别有名，因为我们当地的土质是沙质的土壤，所以烧出来它是粘土瓷。另外呢，它拥有到南方该有的瓷器当中的洁白，但是瓷器里面颗粒感、沙粒感又非常的小，所以烧出来的瓷器光滑白釉，同时洁白无瑕，而且特别的适合造一些大型的礼器。过去呢，我们都知道大花瓶啊、落地花瓶啊，这些过去的贡瓷也是来自于我们怀仁瓷。但是你要知道一个精髓，就是怀仁瓷既然有这么多好处，它是不是有独门的绝技？ 一定是有的，就是它的古法烧制技术。 嗯， 因为古法这个烧制必须得遵从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我们知道山西这个地区呢，可以说山西属于一个平原丘陵地带了，但是有的时候在烧瓷的过程当中，这个火候是受到海拔的影响的。 嗯， 来自于我们真正的怀仁瓷呢，经过了1300多度的高温入窑烧制而成，光是工序有几十多道，再入窑烧两次，入窑两次幻化，因为每一次入窑的时候，这个瓷器的开片情况都不同，由于当天决定于它的火候还有温度都不一样，所以出来以后可以说一形一气一烧瓷，说的也就是精髓了。釉面烧出来犹如宝石一般的光晕，而且摸起来有一种玉质的质感，包括它的质地是非常薄而透的，所以透光的效果也非常好。 是的， 你家要是拿回家拿个手电一照，咱可以保证每个碗呢都是一个一个像夜明珠一样透透的亮亮的， 晶莹剔透的， 哎， 非常漂亮。 对， 所以呢今天为您提供的这个组合呢，就是来自于山西的怀仁县的怀仁瓷啊。我们这个组合呢有34寸的鱼盘一只，8寸的富贵汤碗一只，还有8寸的平盘4只，8寸的汤盘4只，4.5寸的富贵碗8只，还有富贵汤碗8只，富贵汤勺8个，还有富贵口杯8个，鸡翅木筷10双啊。那么市场价呢要近千元了，但是今天呢我们399，你就可以把这52件的产品拿回家了。真的哈，这一套您订完了以后，家里的所有的餐具就齐了， 没错， 真的是非常有品质啊。好，我们的订货热线呢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刚才您提到比如说大家对于陶瓷啊，可能只知道景德镇的哈。 对， 其实景德镇的陶瓷它更多的是一些装饰品，它弄得特别好啊。 没错， 另外其实像这个山东的淄博的啊，那些瓷器也都是非常棒的。 对，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大家可能还不太知道，就是山西省北部的怀仁县，它的怀仁瓷也是非常棒的。因为怀器啊，它主要的是以销国外为主，那么国外对于这个怀仁瓷啊是非常了解的，它的品质和历史的传承优质受到了中国很多家庭的认可。 对，而且我们怀仁瓷的瓷器的特色啊，是非常的有这个古法的韵味在里面。这一款呢是来自于我们艺术大师李智慧先生的精心创作，所以今天我说秀色可餐，不但是可以看可以赏的瓷器，还可以用。因为今天的瓷器当中配到非常漂亮的国画牡丹以及条条锦鲤贯穿其中，这个名字叫富贵九鱼图，这个题材的作品啊，蕴含的是牡丹、鱼、酒等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吉祥文化的元素。比如说我们整个那个大的34寸的大鱼盘里面整整有8条大锦鲤跃跃欲试，底衬的颜色是淡色系青色系的大朵的富贵牡丹花，而且你看啊，我们所有的汤盘当中也是每盘一条鱼，号称中国的年年有余，今天您在家里能吃到能赏到能用到。 对，这套组合当中的是以鱼和牡丹为主题的， 没错， 所以都是呢非常吉祥如意的。 对， 尤其是鱼哈，它寓意啊是经久不息啊，连年有余之意。风水上呢以水为财，鱼在水中嬉戏，寓意呢是财源茂盛，财运亨通，年年有余。当然牡丹更加是高贵雍容。 当然了，所以呢今天你说该有的韵味咱们有了，该有的寓意咱们有了，该有的彩头咱也占了， 而且安全健康也有了。 哎，安全健康也有，而且这个瓷有个特色，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越用越好，越用越顺手，越用越白，越用越亮。而且经常你说拿个洗洁精洗碗，这样正常来讲的话它应该不好的瓷会磨损那个表面的，但是怀仁瓷就有这个特色，如果你长期来使用的话，茶具不挂茶垢，色泽鲜白不泛黄，也是我们真正的怀仁瓷的特色。 正是因为这套餐具呢是怀仁高温瓷啊，所以呢它能够避免我们之前所说的釉面被破坏的现象，也就保证了我们吃饭的时候不会吃进嘴里， 没错， 吃到不健康的东西啊。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山西省的怀仁县的怀仁瓷。 对， 大家可以查一查啊，怀仁瓷真的是非常有名的。那么我们这套餐具的组合当中呢有34寸的鱼盘一只，8寸的富贵汤碗一只，8寸的平盘4只，8寸的汤盘4只，4.5寸的富贵碗8只，富贵汤碗8只，富贵汤勺8只，富贵口杯8个，还有鸡翅木块10双。那么市场价呢要近千元， 元，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399，大家就可以拿回家了啊！真的品质太好了，所以呢，我一看到以后呢，就非常的漂亮啊！它以鱼和牡丹作为主题啊，真的是晶莹剔透哈，非常的富贵。好，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曾几何时，可曾想过海参进入我的日常菜单，吃顿麻辣烫就几十块钱的今天，想购推荐的鲜芋仙地中海野生海参无疑刷新了大家的认知。 我是以前是没有吃过海参，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亚健康，可能是经常熬夜吧，我不到12点是不睡觉的。 我吃过海参的呀，一到舅舅家，舅妈就做海参给我吃。 吃一次海参10几块钱，怎么可能啊？要是这样，那我也放弃快餐选海参了。 没错啊，中老年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啊，身体各方面要遭受天气的严峻考验。海参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呢？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因为它没有人群的限制，作为八珍之一，海里的人参，它的营养元素啊太多了。 没错，而且呢，冬季进补选择海参是正当时。鲜芋仙地中海野生海参富含海参皂苷、海参粘多糖，深海生长，低脂肪，无负担。那在鲜芋仙春节特惠厂商建议零1999块钱一盒，现在打进400-07-106-108，400-07-106-108，您订购一盒直接送两盒，这每盒划下来呢只要666块钱了，每根海参的花费只要10几块钱，而且呢今天还有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一床吊牌价格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免费赠送，想要春节孝敬父母的、馈赠亲朋的，现在就要把握住机会了。400-07-106-108，40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5476的朋友说啊，野生海参我还真没吃过几次，很难买，而且价格很贵。你们1999元买三盒，还有焖烧杯、驼毛被免费赠送，这品质怎么能保证呢？这样啊，送货到府您就能看到野生海参的足底啊，是经过摩擦运动之后已经是磨圆了的一个标志，而且根据您的需要，相关的海关报关单、进出口的证明都是可以带给您检验的。 是的，想购的新年特惠400-07-106-108，400-07-106-108。鲜芋仙地中海野生海参的特色呢，就是深海海域，海参慢生长慢代谢，营养聚集很丰富，一盒是200克，40头左右。此刻拨打进400-07-106-108，1999元买一盒送两盒，一共是120多头的野生海参。只要是一周吃两次的话，全家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呢。划到每头海参呢，只要10几块钱，10几块钱一杯奶茶，几个香 烟、一钱茶叶就可以给全家人吃到进口的野生海参了。 没错啊，新年特惠我们也是诚意满满。本次活动呢，光是赠品的价值就已经超过了几千块。那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价值298的海参焖烧杯免费送。提前一天将海参煮沸之后，连同开水一起倒入焖烧杯当中，第二天啊就能吃到 Q 弹爽口的海参了。不仅可以泡发海参、煮粥、焖面也没有问题。 对， 还有100粒的驼毛贝，2米乘以2米3的大床规格，净重4斤，吊牌价是2980，就是之前的会员价也只有5折的优惠。但是今天咱们花1999元，不仅可以带回家3盒120头的海参，焖烧杯还有驼毛贝都可以不花钱免费得。 对， 不是春节特惠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的。所以我们的热线啊，4007106108 4007106108，您得赶紧来拨打了。 是的，新年了，所谓礼物馈赠，海参流行有面子，自家吃呢也是一道桌上的硬菜呀。孝敬爸妈，让他们尝尝鲜。想购的新年特惠，鲜芋仙地中海野生海参1999，买一盒送两盒，再送焖烧杯和驼毛贝的优惠活动，不买真的是可惜了。4007106108 4007106108。手机尾号是7981的一位朋友订购了3盒，说每年春节回家都不知道买点什么好，今年就送海参吧。 对呀， 还有冬季的驼毛贝免费赠送，刚好呢一家送一床，大气又实在。9523的朋友订购了2套，说15块钱吃海参，跟平时吃条鱼、吃金虾的花费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 那肯定选择海参呢。 聪明。 还有0043的朋友订购了4套， 哇， 说前段时间妈妈得了流感，希望她能够早日康复。 其实啊，人在健康的时候什么都好，工作勤勉，儿女孝顺，家庭和睦，但一旦健康亮起了红灯啊，身体上各种不舒服和不适总在挑战我们有限的经济和精力。 对， 儿女们每天都忙于单位、家庭和照料父母，到处奔波，生活似乎也没有之前的美好和温馨了。而归根结底的问题啊，就是出在健康上。 对啊，只有身体健康了，这说话才能更有底气嘛。更何况呢，海参又不是药，它属于高档食材，肉肉的身体里富含了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等等多种的氨基酸，还有海参粘多糖、人参皂带等等，这可不是普通的营养元素啊。但是今天花15块钱就能补充到这么多的营养元素，而且还有一床吊牌价格2980元的100粒驼毛贝免费赠送，春节专档一年仅此一次，赶快打电话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 4007106108已经全面满线了。手机尾号是43163972006381102的朋友啊，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恭喜大家！也看到手机尾号是4971的一位朋友啊，订购了3套，说买海参送海参，还能再送焖烧杯和驼毛贝，就喜欢这么任性的优惠。还有5106的朋友啊，订购了20套，哇！他说呢，单位马上要开年会了，1000多块钱在市面上可能就是一床冬被的价格吧。但是今天啊，订购海参就能多送一床4斤的驼毛贝，每个优秀员工啊都送一套，挺好的。 好了，不得不打断你一下，活动时间呢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还没来得及打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对， 4007106108，2018年的新年专档，花1999元订购原价5997元的3盒野生海参，还要再送海参焖烧杯和吊牌价格2980元的100粒驼毛贝一成，这是全年都没有的新年政策，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 幸福一生。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讲的小话题啊，就是想谈一下为什么会发生心源性猝死。有些呢高血压患者的话，往往因为寒冷的刺激导致血压急剧的上升，容易产生脑卒中、心肌梗死，还有呢心源性的猝死。天气寒冷，户外活动呢老年人又减少了，膳食结构中间呢脂肪的摄入量就增多了，这样呢跟正常代谢的比例啊就失调了，所以你在冬天的时候往往会造成血液粘稠度增加，血管内呢凝血的倾向增高，容易形成血栓，所以容易啊发生了心梗跟心源性猝死。心源性猝死呢是一个飞来的横祸，突然之间发生的，但呢不是啊无故发生的。那么心源性猝死是在一定的内外病理因素上头爆发的。心源性猝死呢是由定时炸弹，这是指我们体内啊一个病理的因素，另外有了这个存在的定时炸弹，还要得有一个引爆的因素，引爆的因素就是一个诱发的因素，这个定时炸弹加上引爆的因素以后，那么共同造成，实际上呢这二者呢都得兼备，缺一不可。定时炸弹是指什么？指冠状动脉内的粥样硬化的斑块，造成心脏不同程度的缺血缺氧。由于斑块的大小不同、位置不同、形态不同、数量不同、稳定性不同，有的斑块很厚，不容易破裂，大斑块呢使得血管啊就狭窄，如果这个血大斑块啊堵塞了这个血管超过了 70% 以上的话，那么就会造成心脏啊心肌缺血缺氧。有的斑块呢表面这个包膜啊特别薄，斑块内的脂质又多，所以在血流的冲击或者血管啊痉挛的时候很容易就破裂了，这破裂了以后只要几分钟几个小时就可以形成了血栓，造成冠状动脉严重的或者全部的堵塞，那当然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形成心梗跟心源性猝死。 所以说有些人说是冠心病啊，可能医生呢20年前30年前早就判断了你是冠心病的人，哎，可是这些人的话呀是冠心病几十年，哎，他还健康的活着。可是呢有一些人，尤其是一些中年人甚至年轻人，有的呢反倒发生急性的心梗跟猝死，有人甚至啊就是在他发生疾病前呢毫无一点症状，一旦突然之间的发作，那么就是斑块破裂猝死。所以往往呢咱们有时候也可以知道这个中年人年轻人突然之间一倒下来就心源性猝死了。常见的呢是在30秒内瞬间立即死亡，这个是由于啊血管堵塞、心脏缺血、心电呢混乱造成心室险颤。这个险颤造成心源性猝死的话，它要占到这个死亡人数的90%，或者是心脏呢停播，这是占到10%，最后呢造成了心源性猝死。那当然这些都是定时炸弹。有了这样的条件，再加上引爆的因素的话，那么气候多变、寒冷刺激、过度的疲劳、情绪的激动、精神的压力、酗酒啊、饱餐啊、纪律的运动啊，甚至呢大冬天有人还豪饮啊冰镇的这个饮料，这些原因的话呀，突然之间呢造成我们神经心理的压力，或者是运动负荷过大造成心肌啊严重的缺血，诱发心电混乱，诱发心律失常，一直到呢造成猝死。所以呢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充分的证明，基本的病理因素啊就是为什么会产生心源性猝死，要定时炸弹固然重要，但是呢重要的还有一个，一定要有具备诱发的因素，诱发的因素是一个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二者呢实际上咱们考虑一下都是可以呢提高警惕预防的。自然界呢风寒暑湿燥火，这是外环境的一个条件，四季的变化呀人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可以使得机体及时的调节内环境来适应啊这个外环境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呢首先是要具备啊抵抗寒冷的这个能力，这样的话呢使得体内的血液能够流畅，要保证我们体内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不怕寒冷，减少寒冷对血管收缩的影响，改变我们呢整个体内啊内环境的剧烈的变化，那这就可以啊防止我们呢造成心源性的猝死。当然另外还要呢具备的条件就是我们全身都需要供血供氧充足。那么全身供血供氧充足，那就必须要我们循环系统通畅啊，不能够啊就由血管的堵塞、血栓、或者血粘度过高，那么或者是咱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过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咱们能够具备这样的话，那就减少我们发生心源性的猝死。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仙牌灵芝茶作为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的拳头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销售仙牌灵芝茶等系列灵芝产品。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自古至今啊，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上品的。灵芝是药食同源的，灵芝本身就是一个真菌，多壳菌科的。《神农本草经》说，记者灵芝主胸中疾，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气，健筋骨，好颜色，久食，轻生，不老延年。所以咱们祖先是把灵芝啊，一直就是把它啊，就是认为一个珍品，仙草啊，瑞草啊，当然民间还有很多的美丽的神话故事，都是跟灵芝啊分不开的。现代的这个医学的这个科研的工作，跟我们祖先的那时候对于灵芝的一些这个药性的这个结论，这是药食同源嘛，它能够起到保护健康的作用的话，拿现代的科研的成果反过来证明了我们祖先的那时候谈到的这些方面，灵芝对于健康的保护作用啊，确实还是存在的。灵芝味甘性平，归心肝肺经，灵芝能够补气安神，止咳平喘，适用于一些体质虚弱、气血不足、神疲倦怠、气短乏力、心脾两虚、血不养心所造成的心神不宁、心悸失眠、多梦健忘、肺虚气弱、咳喘不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灵芝的作用呢，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全身的调理。那么对于寒冷的气候条件的外界的这个因素，就是容易造成您要是体内具备了这个内环境的失调的话呀，容易造成我们出现了心梗啊、脑梗啊，出现了心源性猝死啊。所以要改变的话，咱们就是的从自己本身，我不具备这些条件了，那当然了，那我就不容易发生了这些啊，这个全身性的心梗、脑梗跟心源性的猝死。灵芝归位于上品，它的历代的医典就是把它排在人参之前的。《本草纲目》上头，灵芝可以明目、补肝气、安神、益精、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肝气、益胃气。所以说看来呀，它是能够调理我们全身的主器官的功能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头呢，因为灵芝有60多种有效成分啊，这些有效成分进入到体内的话，它可以呀、找到它应该作用的对象，找到我们哪个主器官功能呢是处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头。它可以使得我们心电的这个整个的心脏的电荷的这个混乱状况得到改善，可以促使我们人体的这个水盐代谢恢复正常，促使我们体内的酸碱平衡正常。所以在这样的话呀，通过灵芝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肝气、益胃气，我们这个主器官功能内环境是处在一个平衡状态的。那有了这么样的一个因素的话存在的话，那么咱们刚才说的一个是引爆的诱发的因素，一个是啊定时炸弹的作用。那你这个时候我们内环境啊就是没有变化的话，就不容易发生了这个心源性猝死。心源性猝死确实是很快很快，有人倒下去了以后不到几分钟就是已经出现生命危险了。所以说咱们一个年龄大的人，一个免疫系统功能差的人，一个自己知道血液循环系统不通畅、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不通畅的这些朋友，您要是早点给自己啊提个醒儿，注意一下，能够改善自己的内环境，使得自己的内环境跟外环境啊能够协调协调，不要受到外环境啊寒冷的气候条件啊疲劳啊这个暴饮暴食啊酗酒啊抽烟啊这些